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譬如有人一瞻为益，一瞻为亡，而是人若防不防，或见非见。二人相益，而益念心，而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依形影不相威异。上一次讲到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，刚刚讲到大势至菩萨呢是从座而起，话俾释迦牟尼佛听，话佢往昔啊，往昔是修呢一个念佛三昧。咁当时咧，佢在呢一个劫里边咧，有十二位如来系相继出世，都系每一尊佛都有一个光字嘅。譬如话无量光、无边光、无外光、无对光、炎黄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智慧光、不电光、能思光、无清光、超日月光，最后嗰尊佛超日月光明佛。咁每一个时间啊，每一个劫数咧，系睇众生嘅业力。系如果有福嘅，就多啲佛出世；如果众生嘅福薄嘅咧，嗰、那个劫咧，简直就冇佛出世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话180劫空过冇有佛。大势至菩萨咧，当时咧系呢一个劫咧系有12尊法，最后嗰尊法咧就教佢念佛三昧。咁念佛三昧系点咧？咁佢引一个譬喻吓，譬喻乜嘢咧？譬喻有人一瞻为益，一瞻一人瞻望。咁呢两个人咧，就若防不防，或见非见。呢、这个系反方面嚟讲啊，反显。二人相益，二益念心，二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依形影不相威仪咧，就系、是、正显，系顺显，能够记持不忘，呢、这个叫做益，系念不舍咧，分分钟都念住佛咧，呢、这个叫做念，冇止二人咧，系譬如啦，譬如乜嘢咧咁？譬如众生同埋佛，一瞻为益，一个人咧，嗱母子两人，一个人咧一心一意谂住佢个仔，但系佢个仔咧就一啲都挂妈妈，咁呢一个情况之下咧，咁佢嘅仔同埋妈妈咧。有时可以相见，有时是见不到的。所以一瞻为益，就譬如什么呢？譬如法成日挂着众生，忆念众生苦恼，时时刻刻呢都希望拔众生的苦，以众生的乐，所以呢他就现生示现百相成道，令到众生咧，或者有缘嘅可以见到佢，但系冇缘嘅系见唔到咁。咁所以或放或见，一瞻为望咧，就譬如乜嘢？譬如我哋众生啦。嗱，我问你，一日之中24小时，你有几多分钟记住佛咧？有几多分钟啊？你哋已經算好啦，起碼夜晚都嚟念佛嘛，係咪？起碼嚟聽經嚟都念佛。但係香港嗰啲居民啊，有幾多念佛啊？咁所以一人專忘，個個都忘記咗佛。等於咧嗰個媽媽咧，分分鐘都掛住個仔。但係嗰個仔咧，理得你咁多，你個老鬼係咪？我掛住揾錢啊，邊度咁得閒理你啊？所以呢，这个人叫做瞻望，譬如乜嘢？譬如众生不知念佛，冇愿见到佛， 冇办法相逢依法，不见到法。咁呢一种讲法咧，每一度佛经讲嘢咧，梗有比喻噶。哦，呢一两句是话一瞻为益，一瞻为望咧，就用个事相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仔啊，就系、是、等于众生；妈妈咧就等于如来。众生如果能够忆念如来嘅话，就等于如来咧系怜悯众生，咁两个咧系感应道交，哦，机感相投，自自然然生生世世都见到法，是自自然然生生世世都可以闻法得益。呢个系若事上嚟讲嘅，若果有理性嚟讲咧，啊。法就等于本觉理，大家知道本觉理是什么啦，就是我们的佛性啦。众生呢就等于此觉智，此觉智是什么呢？就本来我们是有这个智慧的，但是我们不记得了，忘记了，但是听经呢现在开始觉悟了，哦，这个此觉智。咁啊，法咧就以本觉理，众生咧就等于此觉智。众生念法咧，二无一子咧就等于呢个本觉啊。二无一子，妈妈系记住个仔，即系等于呢个本觉理，根本就唔离开此觉。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根本我哋嘅本觉嘅理性咧，而家喺我呢个身上，哦，冇离开到过我哋嘅，但你忘记咗，哦。子若子物徒世，经文话啊，十方而来猛念众生啊，而无益子。若子徒世，须益何为？咁佢话妈妈咧系成日都挂住仔嘅，但系呢个仔咧系有咁远走咁远，咁你谂佢都冇用啊。若子若益母啊，而母益时，母子力生，不相为言。假使跟呢个仔分分钟都记住妈妈嘅话，咁啊，等于妈妈系想念佢一样咁。咁呢个仔乸嘅情感咧就好深刻啊。咁不但呢一生呢一世啊系好深刻，而且咧系生生世世都会做母子嘅咁。所以呢就是力生多生多世都不会是违背或者是远离的。咁跟住呢呢一个若子徒世呢就譬如众生唔起此觉智，照呢个本觉理，我哋而家本觉理喺我哋嘅身上，但我哋冇智慧睇到佢，哦，迷咗呢个本觉而起呢个妄觉。咁嗱，我哋而家咧系咪迷咗妄本觉起妄觉咧？我哋而家日常所想嘅、所谂嘅呢个系乜嘢觉啊？系真觉啊，亦系假觉啊？系妄想心，系妄觉啊！我哋为迷失咗呢个本觉而起呢个妄觉嘅话咧，咁我哋境界系点啊？我哋境界念念攀而烟尘路啊啊边？个餐馆啲嘢好食喎，嗱，约咪去饮茶咯，啊，边个餐馆啲嘢平啊，抵食啊，去咯，哦，即系等于阿寿姑娘今日话，啊，而家间新嘅餐馆好好食啊，你嚟啊，烹饪层路，哦，烹饪饮食，咁啊，我哋因为卖咗呢个本觉理。唔起呢个此觉智，咁我念念咧就念于呢个层路，咁就流转生死咯。啊，咁如果啊，我哋反过嚟，若众生心益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成佛，去佛不远。哦，假使跟我哋咧心心念念都念住佛咧，嗱。我觉得我有进步呢，就是以前呢想嘢想得好多㗎。现在呢我觉得想咁多就咩想想下想阿弥陀佛啦。咁呢个系进步啊。 有进步，想其他的东西没有用的，不如想阿弥陀佛了。咁你有一个起一个迷之中，有一个起一个此个字啊，咪益佛念佛。如果众生呢是将呢个妄念啊而归依啲真念，好简单㗎，即係只要你肯做啊，即係等于我刚才话我喺度諗緊做乜嘢啊，諗呢啲嘢做乜嘢啊，咁諗佛啦，念佛就係将呢，我哋平常嘅妄想呢就向嗰边好似流水咁向下而去㗎。咁如果我哋一念觉悟呢，就即刻返正头，叫善往归真，即刻归返正头。如果我哋念念善往归真啊，反照呢个本觉真心嘅话，离根上智嘅人呢即刻就可以断烦恼啦，入大乘见道位。大家知道大乘见道位系咩啦？初字啊，研究初字。咁呢就即刻现前见佛。研究初字系咪焚正一分法身啊，填一份无名啊，系咪啊？系系啦，四十二位嘛，四十二品无名，咁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，咁就填啦。咁啊，为为法无名份份田法身份份正，这个时候就现前见法了。若果再进入菩萨位呢，进入菩萨位登地菩萨，那呢就当来见法，那就开法不然咯，已经份正法的法身嘛，是吗？那所以呢经文说开法不然不生开法不然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二染香人生有香气，是则名为香光庄严。不假方便，我们知道每一个法说法呢都有方便。譬如说法出世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讲给我们听，你可以成佛，你有法性，但你们接不接纳呢？有些人你告诉他你傻的，我都成佛，我成佛做什么啊？有些人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再讲呢，忍实思贤，好像法花经讲呢，方便来跟他讲，讲什么？哎呀，做人真是苦咯。那你啱啱啱被你的仔闹一亲的话呢，你就说是啊，是苦啊，是苦啊。如果你啱啱今日病咧，你话系啊，真系苦啊，斗机啊嘛，你现实生活系咁样嘛，咁啊法咧就忍咗实而先呢个钳，唔系呢个系方便，咁啊实际法系咪话得咁行同你讲世间法，系要讲出世间法，但系唔讲世间法，你哋唔明啊，你听唔入啊，听唔入就冇办法接受出世间法啦，所以呢个系方便。念佛法门有几多方便咧？咁？念佛法门有四种方便。第一，成道方便。成道方便。我们知道学法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成法不是一生一世的事。所谓三期修福为百劫众上好，记得吗？减长的时间几时成得来啊？但是一生极乐世界念佛呢，一生成办法事，是不是方便啊？第二呢就见佛方便。现在我们在这里见不见到佛啊？你说见到啊，次次带我去大典就见到佛咯。这个是佛像来的，不是真生佛啊。第二个你生极乐世界怎样啊？日日都见到阿弥陀佛，见佛方便啊。第三呢受持方便，叫你拜忏，你话我唔识喎。叫佢念的念，尤其是念楞严经咧，你系好深啊嗰啲字。但系叫你念佛点啊？答阿弥陀佛，边个唔识啫？啊，仲有啊，念经咧一定要点啊？一定要去佛前啊！一定就算喺屋企都得，屋企都要静落嚟坐低先念经啊嘛。但系念佛点啊？你喺度洗菜都可以念佛。但是你千祈不要在这里叫、你在这里洗菜可以念佛，你在这里吃饭都可以念佛、 哦，甚至你瞓觉都可以念佛，方唔方便啊？受持方便，哦，咩？吓，圣道哦，第五圣道方便，讲咗两个，一定系写错啦，一定系写错啦。你哋个书里边有咩啊？边个写错啊？嗰、那个圣道方便，第五又系圣道方便。第四吓、啊、哦，解脱方便系啊，第四解脱方便，第五圣道方便，上边又系圣道方便，冇系嘛？就系、是、第四解脱方便啊！咁我啊呢度打错咗啦，一定啊！解脱方便，解脱方便即系念法咧系容易点啊？使之常日善人开会一次。每分分钟都是念法念法念则解脱断烦恼咯，断烦恼得解脱咯，又方便哦。咁所以念法发梦咧，系不假其他方便，就本身就最方便哦。咁啊，因为方便嘅缘故啊，咁就好容易成道咯。唔系，如果根据呢个理嗱呢一个根。据理而讲咧，就系讲念响前呢个根据事嚟讲，呢个根据理嚟讲吓，咁凭一念反攻自性咧，我哋就知道咧心法一义，我哋念佛嘅心同埋所念嘅法一样吓，不假外求，呢个系咩啊？心里面有法，念心中的法，念自性的法，那我们一念相应一念法，念念相应念念都是法，从此呢心心念念都是法，就会断烦恼咯，真心就显，智慧就开，就可以奉正知法的三德备重，无需要假其他方面，这个就是理方面来论，事方面来论，还是理方面来论，都是方便的。所以既然方便呢，我哋呢就可以进入法身咯。法身呢就有香气㗎。哦。法身香、解脱香、波野香呢啲叫做香。念佛嘅人呢係开佛不染嘛。咁所以呢法有呢啲香，我哋接近呢啲香气，被香气熏陶呢，咁我哋又感染咗法的三德的香，以法的香来庄严我们自己本国的法，以外面的法的香来庄严我们本国的法，这些叫做香光庄严，香光庄严。讲到念法呢，一念相应一念法，念念相应念念法，我们知道净土宗的祖师呢念一个阿弥陀佛，就有一个口咧，就一尊佛弹咗出嚟，吓、啊、诶、这个又有个祖师咧念佛咧，一念一句佛咧，一道光放出嚟，咁、这个就系外边嘅佛同埋内边佛嘅感应啦。咁念佛咧系非常非常时性嘅法门，我记得。有一个咁嘅故事，系法照大师啊，系禅净土宗嘅祖师之一，法照大师吓。有人咧，佢去到呢个五台山咧，见到文殊师利菩萨，咁佢就问文殊师利菩萨：末法时代啊，众生修行乜嘢法门最方便咧，最好咧？咁文殊菩萨话俾佢听：系最好就系念佛，系念佛嘅功德咧，超过其他嘅法门。所以我哋知道念佛嘅功德有乜咁好呢，咁就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就可摄总摄六道，总摄六道啊！一心念佛，妄言开舍，呢、这个就系布施。一心念佛，仲会唔会作恶业啊？唔会啦，呢、这个叫做持戒，唔作恶就系持戒咯，不犯咯。一心念佛咧，啊，我哋。念佛的人呢心呢是很柔和的、哦、很善良的，那这个呢就不会发脾气了，但是 古人都有喎、啊。是不亲，呢、这个系亲不亲，不亲不吓，呢、啊这个呢、这个字系错嘅。咁啊，古人咧有一个八耶婆念法，但系佢脾气好曳噶。咁成日喺度念法，咁佢个更生咧，佢妹仔旧阵时咧，而家就话请有啲地方咧，你哋发心嘅帮助人哋叫做义工啦。有啲人咧就俾钱请啲人嚟帮手，叫做工作人员啦，系咪？但系旧阵时冇呢啲噶，旧阵时只系养妹仔，咁啊妹仔咧就系更字嗰个指引婆噶，哦，咁嗰指引婆咧。好勤力念佛都是叫做好勤力的啦。咁但是那个妹仔呢，奶奶奶奶教我念佛啦。咁那个奶奶呢脾气好曳喎，佢认为打岔咗佢念佛，念念念念你死人头。喺那个妹仔呀，好听话，日日都响度念，行又话念念念念你死人头。坐又念念念念你死人头，佢当呢个系法啊嘛，你教佢嘛，教佢念法啊嘛，佢咪念咯，啊念念念念你死人头，佢一心一意喺度念，念念下点啊？个妹仔第日话俾佢听啦，话俾个奶奶听，我听日法嚟就接我啦，我听日就去极乐世界啦。嗰、那个主人又闹佢，讲大话，吓第日咧，佢真系咧。无疾而终啊！去咗极乐世界，啊、去咗极乐世界，佢又翻嚟揾佢指引喎、啊。系指引指引，我见到啦，我嗰朵莲花好大啊！你嗰朵莲花得咁细啫。呢个就系念佛咧，唔应该有嗔恨心哦。念佛嘅人咧，就系、是、多数咧都系好柔和嘅心，好柔和，好柔和咧就系、是、不嗔啊。哦，就系忍辱啦。哦，呢、这个系喺呢度，我睇咗不亲不暴，就系忍辱吓。一心念佛咧，系正念相继嗱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等一阵咧，我哋念佛嘅时候咧，你哋都系一句一句，我哋念得好虔诚，系咪啊？一句跟一句，一句跟一句，你冇机会再去打妄想噶啦。哦，咁你好勤力，咁一句跟一句念佛，精进咯。就六道之中是精进啦，一心念佛咧，妄念不起啦。你哋夜晚念佛有冇打妄想啊？有，好等佛啊！但系咧，你一知道打妄想，即刻拉翻转头啊！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。一觉悟，一知道，唉，唔应该打妄想，找自己嘅机会，一心念佛。哦，我都响度打妄想嘛，一打妄想我就即刻谂翻嚟。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乜嘢？禅定啦，唔打妄想就系禅定。啊，一心念佛，正念分明啦。正念分明系乜嘢？你知道你响度念佛，吓，知道你响度做乜嘢？哦，咁呢个就系波耶。所以念佛法门咧系具足六道嘅功德，哦，六波罗蜜嘅功德。嗱，再讲嗱，呢个就系第一个好事啦。再讲念佛有咩好事呢？咁顿有之乐，无有痛苦啊！哦，冇痛苦嘅，冇咩苦呢？咁我哋呢个世界有生苦，系咪啊？极乐世界莲花化生啊，唔使响妈妈个肚里边嗌嗰啲苦啊！哦，红屎不迁咧，琴日咧就前日好冻，冻到我要揾被冚。今日咧系热到我要换衫啦，咁呢啲就系又冻又热，跟住嚟嘅好容易感冒啊！但系极乐世界冇啊，哦，极乐世界咧，所以咧红屎不迁咧，时间永远停留响度，啊，冇话又冷又热，啊，冬天去，秋天嚟。春天嚟，春天去，秋天嚟，四季喺度转变，极乐世界冇嘅，冇嘅时候咧就唔会话我哋一年过咗啦，又老咗一年，一年过咗又老咗一年。嗱，你睇我今年系咪比旧年老咗？咁所以就冇老虎 啊，极乐世界冇老虎，极乐世界啊，个众生生者佢个寿命同佛一样嘅，冇死噶。啊，响呢度咧真系好苦恼嘅，啊，生生苦苦啊，喺读书咁，读书啊，读书人都好苦噶。哦，好辛苦噶，读书我睇见慧海读书就辛苦咯。啊，好早好早孭住几十磅书去翻学吓，好苦嘅。咁啊，读应试点啊，争第一咯，争第一做咩？赚多啲钱咯，啊，赚多啲钱点啊？储埋将嚟享受咯。储埋享受嘅时候咧，嗱，我而家有几个徒弟吓，辛辛苦苦退休啦，有笔钱啊。打算啱啱整好更好靓嘅屋，整埋一个凉亭响后边享福啦，又有游泳池，又有乜，准备同太太咧到处去旅游。突然间心脏病发死咗，死苦吓、啊！你哋都识噶肥蕉啊，哦，突然间啊，突然间之事咁啊，唔信十九嗰日佢都仲嚟拜紧忏嘅，响度拜紧忏嘅。第二日翻去就话死咗咯，系不过佢系几好，几有福啊！朝君早咧，佢亦唔可以讲得话佢自知是智，但系佢话最近嗰阵时咧，圣人念佛，念佛嘅时候咧，老婆入嚟陪我念佛啦咁。咁但系第二朝起身咧，起身咧就话：哎呀，好嗌啊，切下血糖啦咁。咁然后咧就啊你。女人女俾杯橙汁俾我饮啦，咁嗰杯橙汁未拎嚟，佢坐低耷低头行咗去。呢、这个系又系福啊，好死人又最怕唔死得去，死到唔死得嗰阵时系最惨嘅，系嘛？好死又系福，所以善终五福临门系善终。啊，又系好吓，不过咧，咁你又咁谂起上嚟，一生咁辛苦，积蓄埋嗰啲财产，正想享受嘅时候死，咁呢个咪死苦咯，系咪？咁我哋只要啊，去到老人院啊，或者去到医院探病啊，我哋就知道病苦同埋死苦吓。咁啊，这个生离粪便就冇病苦，粪便系咩啊？你的身体高高大大，他的身体是矮矮细细，即是有分寸，有一个段落的，叫做分段生死。极乐世界的世老个所众生生者呢，通通是童子的模型，冇大冇细，一粒都是世老哥，身有光明的，但是寿命无量的，冇病苦。我哋而家病苦真系好苦嘅，有病真系苦吓，有病方知生是苦啊！见事多为别人忙，系咪啊？你哋系咪啊？健康嘅时候唔知道苦，一味同人哋等人哋辛苦，等人忙碌，但有病嘅时候你就知道辛苦啦。哦，极乐世界冇病苦吓，寿命好长又冇死苦，有冇父母仔女啊？冇，莲花化身。冇爱别离苦，哦，知上善人开会一次，冇冤憎回苦。你哋试过吗？好憎死隔篱嗰个，佢偏偏坐喺你身边。譬如家庭里边姑嫂啦，吓、啊，家婆心抱啦，好憎嘅。有意见嘅时候咧，就变成冤憎回苦啦。但系偏偏要同埋一齐，同埋住，同埋食。哦，呢啲系冤憎会苦，呢度极乐世界冇。哦，知上善人开会一次，大家聚会一齐，都系上知上善人，冇呢个苦啊。所欲自知啊，求冇求不得苦啊，呢、这个最好啊。所以有时我话，哎呀，费事指望去极乐世界咯。慧海就话：你估咁样发俾唔俾你开啊？为咗食饭去极乐世界。但是去极乐世界不用吃饭，虽然是想吃饭，那就增收百味，来到不想吃了。哦，经佛经话的，不是我话，不是我想不想吃。极乐世界上没有这些求不得苦，但是人呢不是说只是吃饭的、哦、所欲呢就是自己所希望的东西。极乐世界，譬如说你想来自念、拜法，我买啲花去啦， 或者我贡献啲香油啦，但系我冇钱啊，点咧？但系极乐世界唔系，你话想去他方供佛嘅话，啊，我想咧拿扎花去，嗰扎花就喺你手上。哦，你想去到几远见佛咧？嘶声就去啦，唔使搭飞机，唔使签证，唔使买机票，唔使钱嘅。所以所欲就有啊，自应而至啊，所以冇求不得苦。我哋有冇求不得苦？你话俾我听，多多啦啊，欲望越多咧，苦恼就越多吓。观照空寂啊，冇五蕴，冇五阴炽成苦，因为修呢个观咧。知道这个身体是空的假的不执着，所以没有这个五阴炽成苦。再讲极乐世界，没有地震啊，没有海啸，没有风灾，没有水灾，没有火灾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自然界的灾害，没有人事界的种种困扰和参烦。我们啊，在这个世界，你不参烦人，人家参烦你。你试一下啦，如果你去 market 吓，拿阵银纸出嚟 pay in 啊，一阵就有人跟住你尾噶，有人参奉你吓，极乐世界冇嘅，哦，咪冇呢啲人事上嘅困扰啊，参奉，当然亦冇战争嘅恐怖啦，亦冇政治嘅迫害啦，更加冇恶友嘅牵连啦，哦，恶友跟住你都几惨噶，哦，当然系冇烦恼嘅困扰。冇生死轮回，有嘅系乜嘢啊？佛菩萨嘅教导、善知识嘅接引，吓、啊，你如果需要佢帮助你咧，佛菩萨嚟提携你，一生极乐咧，立即就可以远离人间种种痛苦啦。呢、这个就系念佛嘅好处，啊，第一念佛咧系具足。一念咧就具足六道慢行，第二咧系远离痛苦咁啊，咁所以咧仲有好多好处噶，讲啊，你哋知道得啦。所以念法咧，我哋就要修呢个念法法门啦。